我怎么感觉不到你？曾经你就是我的空气，因为你的爱，我在呼吸。

我点一首歌，不要对唱的那些幸福，对现在的我有一点过重。最后一首歌，不要熟悉的，尤其是你变了的一些缠绵悱恻，那些对我太自傲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是北京时间13点整，吃过午饭了，不要马上就工作，给自己喂一个休息的时间吧。我是潘玮柏，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要贷款， 我在深圳要贷款， 我在北京。